照在脸上，也照在身旁这份孝顺。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各位好，我是肖辉，今天呢又跟各位如约的来相见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来跟各位听到的是王杰石和谢丽斯所演唱的《校园的早晨》。25岁以上的朋友大都不会忘记王杰石谢丽斯的二重唱在歌坛当中曾经有过的辉煌，他们演唱的《赤足走在田埂上》、《校园的早晨》、《脚印》等等的歌曲呢，以其清新活泼亲切的演唱风格，给人们呢都是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这才是最动人的经典。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跟一首串烧歌曲联系在一起。当年的这首歌那个应该算得上是华语歌坛最早的一个串烧了，里面呢串烧了很多经典歌曲，林子祥一首长达13分钟的歌曲《街头霸王榜》放了出来，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最温柔的暴力歌声。这首歌曲呢，将当时的街头最为流行的几十首的国语粤语歌曲像串糖葫芦一样串起来，若是在 KTV 里面激情洋溢的翻唱一下，一定会 hold 得住全场，堪称殿堂级粉丝的必备佳作。做了这么多的铺垫，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林子祥给我们带来这一首《街头霸王榜》。 未能成事。让我痛千次， 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真的在乎我，就让我让我怀中在风中绽放。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那是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微雨中身边车辆飞过，街里路人走过，交通灯催促过，剩下的是我跟他。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意，热血 Come on.

张智霖凭借着与许秋怡合唱的成名曲《现代爱情故事》，一举夺得了1991年最受权威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现代爱情故事》热情奔放，朝气蓬勃，是张智霖的最出名的歌曲之一，也是他的成名作，在 KTV 的包房当中的点唱率也是一直居高不下。每一次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看着微博当中的一些内容的时候，重温一下张智霖和瞿秋怡的那些经典歌曲《现代爱情故事》，无论听过多少次，这首歌呢就是不会腻，每听一次呢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呢挺适合在秋天的黄昏的下午，来坐在凳子当中，来喝上一杯咖啡，安静地听着这一首《现代爱情故事》，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呢？同样看看时间，今天的30分钟的听歌时间就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杨培安《我相信》以及费玉清《梦驼铃》，明天见。 大米颗颗饱满，粒粒皆香。 哎哎，平安车险不做车险，改卖大米了。 大米不卖，我们只免费送。选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平安车险4008-6000询价，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 免费送大米，还是福临门的？ 没错，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还有我们对客户一份真诚又实在的心意。快快拨打4008-6000。一份真心等待您的领取，投保更有福利相送，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记住哦，限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平安车险4008-6000询价，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快快拨打吧。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